过几次跟你说分手，但是最终也是逗留，来为你一手再手，从来不让我走，用尽办法抢救，然后我又会不忍心说不出口。每次要说总给你左右，每次要说总给你先下手，而在每次要说分手，尚于紧要关头，还是退下了，从没法开口。其实早已练过几遍，不要太心软，但你的声音是那么威远，听着有气点，还是等到又过秋天，放在雪一片，时日再信念，让分手为流放肆。有多久，但是至今继续逗留，难道已分不了手？原因是我的勇气到底不够，还是缺乏那份决绝，讲不出口。每次要说总给你左右，只要说总给你先下手，而在每次要说分手，尚于紧要关头，还是退下了，从没法开口。其实早已练过几遍，不要太心软，但你的声音是那么威远，听着有气点，还是等到又过秋天，放在雪一片，时日再信念，让分手遗留伏线。放一